的武器。 记住，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用张司令和少帅这样的称呼，就叫张先生和任小素。 哨兵们相视一眼，却也没敢问为什么。张景林倒是有了想法。 你是担心这羊能传递信息？ 是的，我弟弟阎六元身边也有能操控猛禽的超凡者，这雄鹰能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完整传递给能力使用者。毕竟咱俩的身份有些敏感，如果现在就已经有大量的巫师聚集在哨所范围外，并且得知咱俩的身份，恐怕会来势非常凶猛的。 有道理。 论学识和军事指挥，当然是张景林更加渊博，但论其与超凡者的小范围战斗，还有在荒野上的警惕性，张景林却是远远不如任小素的，这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毕竟如果没有任小素，他们也不可能发现有两头羊竟然盯着他们看了半天，这事儿平时说给别人听也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待到哨兵牵了一头母羊回来，任小素这才弄了一盆凉水浇在绵羊的脑袋上，那绵羊打了个激灵，咩了一声之后继续装死。任小素乐了，他对一旁的哨兵说道， 哎，把厨房的大锅涮一下，我觉得这头羊可能中暑了，咱们把它吃了吧。 绵羊一听这话当即咩了一声晕死过去，这次他是真的又晕了。十多分钟后他再次悠悠转醒，此时他甚至能听到厨房那边燃烧干柴的噼啪声。他站了起来，而后胆战心惊地看着任小素。说实话，任小素也不确定这绵羊到底是什么，是别人的超凡能力还是其他的。而绵羊也不确定任小素是发现了自己的身份，还是就想吃羊肉。反正双方都处于试探阶段。绵羊看到任小素回头对张景林说道， 张先生，你先回屋休息一下，我给这头羊做一下心理建设。 绵羊一听这话就慌了，心理建设？这么文明的吗？吃自己之前还做什么心理建设？不过他听任小素称呼张景林为张先生，并让对方去屋里休息，这倒是比较符合自己猜测的主仆关系。只听任小素对他说道，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没， 语言不通啊。 然后绵羊看到任小素从哨所旁边扯回来一把草，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喂给绵羊，而是从收纳空间里取出来一小瓶黑药抹在了草上，然后才把草递到自己的嘴边。他都不知道这草上黑乎乎的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敢吃啊？只是还没等他跑走呢，就被任小素给扼住了脖子，塞了一嘴的杂草。首先任小素确定这羊100%有问题，现在就看对方是有人操控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意识了。任小素把这头绵羊和另一头母羊关在了一起，只见绵羊已经开始喘粗气了，却始终远远地躲着母羊。绵羊感觉自己身体里像是有一把火在燃烧似的，不自觉间看母羊的眼神都有点变化了，只是他的理智不允许他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可是他躲，母羊感受到他鼻翼中喷出来的气息却靠了过来，这一刻这位巫师仆从简直都要绝望了。他回想着刚刚那少年仆从的笑容，心想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在母羊靠过来的最后一刻，任小素将绵羊给带了出来。 张先生，我估摸着这绵羊是人变的，他自己应该还没有解除绵羊形态的办法。 从何得知？ 我给他喂了点药，若他本就是绵羊，恐怕早就忍不住了，应该是人类的意志力让他克制住了自己。 张景林沉思，虽然任小素判断的方式有些简单粗暴，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皱起眉头来，他对两个哨兵说道， 你们两个带张先生离开，现在。 啊，发生什么了？ 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灰袍人在快速接近这里，之前咱们不是说钓一条大鱼吗？看样子现在是钓到了，不过你们最好先走，免得一会儿战斗误伤到你们。你们隔8个小时再回来，到时候不管对方来的是什么人， 战斗都一定结束了。 张景林深深地看了任小素一眼，然后转身就走。任小素愕然了一下， 哎，不说声保重什么的吗？你这走得也太干脆了吧。 却见张景林头也不回， 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绵羊看着张景林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任小素能发现不速之客，是因为他早就把老许给放出去了。而且他意识到，其实来的这位灰袍反侦察意识并没有多强，被老许跟了一路，也没有发现老许的存在。当然，任小素也不会就此小看对方，一旦等会儿动手的时候，仍然会使用全力。对方距离哨所已经只有500米了，绵羊看到张景林撤离，留下任小素断后，大概猜到巫师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不害怕了，倒是饶有兴致地打量起面前的少年来。岁数不大，应该只有18-19岁的样子，一身肌肉并没有多么夸张，却蕴藏着庞大的力量。刚刚任小素扼住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对方的手掌与胳膊宛如钢铁般强硬。只不过徒有力量的话，还是没法与巫师对抗的。178要塞与巫师国度如今都处于互相还不了解的状况，如果这些巫师学徒知道任小素的存在，怕是当下就不会那么淡定了。当然，绵羊学徒现在更关注一个问题，自己这药效什么时候才能退去。一人一羊便这么相安无事地站在哨所门前，哨所在山上，任小素已经看到那快速接近的灰色人影。在老许观察中，对方并不是靠肉体力量来完成快速移动的，而是依靠某种诡异的力量来减轻了自己的重量，从而完成低空漂浮前进的动作。任小素必须承认，就像张景林说的那样，巫师的手段确实诡异多端。他站在哨所门口默默地打量着对方，而对方也从灰色兜帽下默默地打量着他。待到巫师靠近，任小素感觉自己身上越来越重，似乎自己身周的重力正在加强。他平静地看向对方，只见那巫师手里正握着一块白色石头，而他正好从对方虎口缝隙看到那石头上赫然亮着一只紫色的眼睛。等等，这紫色的眼睛为何如此似曾相识？他在脑海中打量宫殿的第三件武器，那黑色石头上的紫色眼睛分明跟对方手里的一模一样啊。巫师如今向他施加重力，应该是对方传承中的某种奇怪手段，而对方要施展这种手段就必须借助手里的石头，不然对方也不会闲着没事非要握一块石头了。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任小素便想通了好些事情。难怪第三件武器会是一块石头，他之前还在想，石头怎么能算是武器呢？难道是用来当暗器砸人吗？现在他才明白，这石头是巫师的武器。那么相关的线索也浮现水面，宫殿售货机里的熟练石也一定与巫师有关。想到这里，任小素内心炽热起来，只是他现在没法再深思这些。随着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任小素面色凝重起来。不过任小素感觉有点奇怪，对方距离只有10米的样子，这点距离对他来说简直分分钟就能要了对方的狗命。而且老许已经爬上对方身后的山坡潜伏着，以老许的速度怕是一秒钟都用不了就能把黑刀给捅进这巫师的背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看着对方毫无防备的样子，任小素分明像是在看一个傻白甜。明明是传说中战斗力强大的巫师，为什么会这么愚蠢？等等，巫师国度与178要塞已经17年没有开战了，17年前可没有超凡者这种强大个体。虽然有骑士， 但骑士从未参与过西北的战争。所以对方会不会是信息有点脱节，并不知道中原如今的变化。想到这里，任小素突然装出一副奋力挣扎的样子，不过也没有太用力，因为他感知着对方的力量，担心自己稍微用力就真的挣脱了。毕竟敌人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时候更容易说些实话。 哼，不要试图挣扎了，这地缚之术连王国里最强大的决斗士也不可能挣脱。 你是巫师？ 你可以称呼我为梅戈大人。 说着，巫师手中的石头上紫色眼睛骤然大亮，任小素诧异中看着身边的绵羊竟化作人形。巫师看着自己新收纳的学徒愣了一下，而后皱眉道： 误会。 学徒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下半身。 啊，梅戈大人，是这小子给我下了药。 原来如此，这哨所里的其他人呢？ 这小子不知怎么发现大人你要来，便让哨兵带上他的主人离开了，他自己则留下断后。 任小素听到这话便面色古怪起来，不过他马上加大了挣扎的动作，面目转而变成愤怒，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任小素寻思着，这巫师和他的仆从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等等，难道是自己之前背着张景林的一幕被对方给错误解读了？ 有我在，你们别想伤害张先生。 哼，你倒是忠心耿耿啊，可是你的主人并没有带你一起走啊，还不是抛弃了你。 你懂什么？保护他是我的天职。 这时候任小素挣扎的幅度似乎太大了，那无形的地缚之术竟凭空出现了爆裂声。任小素见状赶紧收敛，然后暗自思忖，这巫师吹出来的地缚之术好像也不怎么样啊。而梅哥见状便神情一凝，立刻手握石头加强术法的加持。待到任小素慢慢动弹不得的时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梅哥并没有动怒，反而对任小素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哼，竟连地缚之术都差点挣脱，比王国里力气最大的决斗士还要厉害一些。 任小素不再挣扎，而是冷着面孔。 哼，雕虫小技，你敢放开这牢石的枷锁与我决斗吗？ 头脑简单，不如你我二人做个交易如何？ 什么交易？ 你做我的仆从，我就不去追杀你过去的主人，也算是给你一个交代，如何？当然你也可以不答应，但我相信你的主人并没有离开太远，我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将他的心脏取回来给你看。 任小素明白了，这巫师梅哥口中所说的交易大概就是他给对方当仆从，而对方便不去杀张景林。别的且不说，这巫师想要杀张景林怕是有点想多了，大概是对方太久没有和178要塞打过仗了，所以巫师国度对中原人个体武力值的概念还停留在普通人的层面上。刚刚对方说自己的力量比整个巫师国度的决斗士都要厉害，那他大概估算了一下，这巫师国度最强的身体素质大概就是 T4 这个样子吧，跟中原比可差远了。当然这也不怪对方，超凡者出现也就是这十年间的事情，早期周琦王从阳那批超凡者都还是极少数，所以对方信息产生了滞后也很正常。巫师梅哥见任小素不说话便笑着说道： 哼，你既然是他忠实的仆人，那就应该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才对，不是吗？ 你去杀他试试，看能不能过了我这关。 说着任小素再次剧烈挣扎起来，可是不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挣脱被巫师梅哥加持的地缚之术。短短的一分钟时间， 任小素就累出了满头大汗，最终放弃了挣扎。毕竟演得太逼真确实还挺累的。巫师梅哥见任小素再也无法挣脱地缚之术，便笑着说道： 身体的力量又如何与精神的力量抗衡呢？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如果你仍旧不同意做我的仆从，那我就去杀了你的主人。 任小素气喘吁吁地看着梅哥。 不要杀他！ 怎么，我们的交易算是达成了吗？你仔细想想，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竟然丢下你一个人跑掉，可你却要为这种人心甘情愿地死去，值得吗？嗯？ 他的表情都笼罩在灰袍的兜帽之下，但言语中的笑意将他心中的得意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任小素沉默着，直到半分钟后。 我有什么好处？ 好处？ 巫师梅哥仔细打量着任小素。 在巫师国度里，能够跟我进入巫师塔，将是每个人莫大的荣耀。就连那世俗里的王室成员，也渴望成为我真视之眼的巫师成员。你竟然问我要给你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我又凭什么给你卖命？若不给我心动的好处，我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当你仆从？ 梅哥端详着任小素倔强的面庞，竟是越来越想让对方当自己的仆从了。忠诚，这少年能够舍弃性命来断后，忠诚便不再需要质疑什么了。若自己能让对方心悦诚服，那么这少年未来也将成为自己的最后一道护身符。能力，这少年小小年纪天生神力，能够抗衡巫师国度中最厉害的决斗士，值得自己对其投资。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对他态度越差，他反倒越是心痒。这大概就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了，越是得不到却越想拥有。 我可以每个月都给你100枚金眼，而且你还可以成为我巫师塔唯一一个自由同行的亲随。在巫师国度内，你享受的待遇将与王子等同。 当巫师梅哥说出此话的时候，一旁的绵羊人把眼睛都瞪大了。他看着梅哥，再看看任小素，结果却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已经成为俘虏的少年，地位竟是一下子就超过了他。任小素愣了一下，亲随似乎要比仆从等级更高吧，而且在巫师国度里，巫师的地位也忒高了吧，连亲随都可以与王子平起平坐。不过话又说回来，任小素寻思着自己这样是不是就算渗透巫师组织了。虽然还没法确定所谓的真视之眼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但天天守在这梅哥身边，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大呼又不是说渗透特别难吗？怎么到自己这里就这么容易了？任小素忍不住深思，是不是大忽悠的工作太不到位了？ 好，我愿意当你的亲随，不过我现在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你把这货再变成羊，我觉得他还是变成绵羊看着顺眼一点。 绵羊人内心狂喊，这他妈跟老子有什么关系？你这不是扯淡的吗？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只见巫师梅哥手里石头上的紫色眼睛已经亮了起来，绵羊人重新变回了绵羊。 我还有个条件。 你说。 我现在很饿，你给我做顿饭，我就当你的亲随。 我的耐心也有限度，你无非就是想帮你的主人拖延时间罢了。 说着，他将绵羊人解除了束缚，而后从袖中取出一副黑色的镣铐扔给绵羊人。 去把他的手腕铐上。我早就知道 你不会心甘情愿的当亲随了。不过没关系，你现在对巫师的力量还一无所知，等你见识过巫师的威力之后，自然会被这超越凡俗的力量折服。 当然，期间还需善意的感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零。任小素默默看着绵羊人给自己戴上镣铐，这镣铐跟中原人手铐没什么差别，就是材质好像有所不同。不过不管这镣铐是什么材质，只要他有锁眼，任小素就一定能打开，因为他有纳米机器人。几乎所有中原人都知道，西北少帅避雷毁灭者赖以成名的标志便是纳米机器人组成的外附式装甲，但他们只知道这玩意儿可以用来战斗，却不知道这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万能钥匙。当然任小素以前也没这么用过，反正什么锁在黑刀面前都是稀碎的。此时巫师梅哥非常得意，如果任小素就这么干脆直接的当了他的亲随，他反而不太放心了。如今任小素一再想办法帮主人拖延时间，梅哥却丝毫没有恼怒。日子还长，他有的是时间来感化这个中土的少年。 走吧。虽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但却有了意外收获，足够了。 其实梅哥在甄氏之眼中并非地位最高的巫师阶层，凡俗世界有等级之分，巫师组织里自然也有。以梅哥的能力而言，他在甄氏之眼其实只能算是末流罢了，所以才会在两年多以前被派来观察178要塞的动静。就在两年任期结束的时候，准备返回巫师国度的梅哥突然又感受到有同源的力量突然在中土诞生，这是很罕见的情况，而且那力量级别非常高。所以梅哥又留下来驻守一个多月，想要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些线索。不过如今他已经放弃寻找了，178要塞不是他这种级别的巫师可以去闯的，倒不如把消息交给甄氏之眼，自然会有等价的奖励等待着他。在绵羊人的推搡下，任小素踏上了一路西行的旅途。说起来也是巧了，他的那位徒弟也曾想保他去西天取经来着。其实任小素以前都没想过自己这辈子竟然还有机会去到那么遥远的国度，他都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走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次渗透任务。任小素只知道这一刻大概就是梅哥的人生巅峰了。如果梅哥去中原说自己曾押解过避雷毁灭者，恐怕梅哥刹那间便会成为整个避雷联盟里最耀眼的明星人物。此时梅哥带着仆从与任小素趁着黑夜快速穿过哨所封锁区域。任小素发现这梅哥似乎早就对哨所的巡逻路径与巡逻时间了如指掌，这一路上都没碰到一个哨兵。这倒是让任小素松了口气，毕竟如果路上遇到哨兵的话，哨兵肯定会出手拦截，哨兵出手的话，梅哥肯定要出手反击，梅哥出手的话，那自己只能弄死他了，这样一来渗透计划不就泡汤了吗？任小素发自内心地为梅哥感到庆幸。天亮之前他们穿过了所有暗哨的封锁区，这时候巫师梅哥才终于松下一口气了。任小素带着镣铐大大咧咧地坐在地上，然后对巫师仆从说道， 喂，绵羊人，给我找点水喝。 那巫师仆从都震惊了， 谁他妈是绵羊人？你叫谁绵羊人呢？ 你能变成绵羊，你不是绵羊人是什么？ 我叫李成果。你不过是梅哥大人身边的一名俘虏而已，对我尊重一些。 任小素转头对梅哥说道， 你还是把他变绵羊吧，变了我就给你当亲随。 只是这一次梅哥已经不接他的招了，而是对李成果使了个眼色。 去找水吧，正好我也渴了，顺便找一下刘婷，他应该就在附近。 刘婷是另一个逃出来的绵羊人，之前梅哥因为需要快速突进，所以并没有带他一起前去抓捕任小素。任小素寻思着，这俩人竟都是还保留着中土的取名习惯呀。看来真像大忽悠所说的那样，中土人被拐走的太多了，以至于巫师国度出现了某些奇怪的变化。也不知道这个叫做真视之眼的巫师组织有没有后悔，拐走这么多中土人，直接硬是把巫师都给同化了。当然，真视之眼的所有巫师应该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语言，以此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梅哥见任小素发呆，便问道， 你在思考什么？ 哦，我有点想家了。 这是实话，在很久以前，任小素虽然生活在113号集镇，可他从来就没有把那里当作家。后来去了杨氏、李氏、庆氏、周氏、孔氏、王氏，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让他产生留恋。直到他来了西北，直到他与杨小姐在144号壁垒有了第一个家。 哼，家是一个非常虚无的概念，人类并不应该被这种世俗的东西牵绊脚步。 你懂个屁。 梅哥被任小素噎得不行， 我要感化他，我要感化他，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 此时任小素与张景林约定的8个小时已经过去，待张景林返回哨所的时候，不光是他和另外两名哨兵，甚至还有王峰元与大忽悠等高手到场。他们得到司令少帅遇袭的消息后，立马驱车赶来，生怕这西北的唯二位主心骨全都交代在这里。他们赶到哨所附近的时候，天色都快要亮了，结果大忽悠就发现约定好的汇合地点处只有张景林，却不见任小素。大忽悠当时就带着哭腔说道， 司令啊，少帅呢？ 张景林嫌弃地摆摆手， 行了，他不在这里，别演了。 他人呢？ 张景林看了一眼手表， 还在哨所那边，他与我约定8个小时之后再去哨所，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咱们最好按他说的做。行了，只差15分钟了，从这里走过去就差不多了。 当他们抵达哨所的时候，这里已经空无一人。王凤元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着所有痕迹， 从鞋印上看，这里除了司令你、少帅、两名哨兵战士以外，还有两名陌生人，其中一名应该是巫师了，鞋印从远方过来，由轻到重，大概是用他们所谓的漂浮术赶过来的，在哨所处解除了漂浮术的加持。 他们也不知道巫师使用的术法到底叫什么，只是在战争中见到过，所以便记录下来并归类起名存档。王峰元寻找脚印线索分析过去， 少帅似乎被困住了，所以在原地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挣扎，这术法我们也都见过，应该是捆绑术，而后少帅就被人推走了，地上的脚印显示他曾经在这里踉跄了一下。 不得不说，王峰元也是极其出色的情报工作者，光是看脚印就能猜到任小素曾在这里被绵羊人推搡了一下，这眼光堪称毒辣。 以少帅那实力，就算是巫师也不可能简简单单地把他带走吧，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清楚。 司令，我现在带人追去救下少帅，这巫师看样子是单独行动的，绝不能让他就这么把少帅给绑走了。 结果就在此时， 蹲在地上一路寻找脚印线索的王峰元突然高声喊道， 你们过来看，少帅离开的时候用脚在地上写了个数字。 张景林和大忽悠诧异看去，那一路下山的路上还真是有一个数字三。 这是少帅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只是我一时间也无法判断这个数字到底代表着什么。 这时王峰元竟听到张景林哈哈大笑起来。 司令，你笑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张景林回忆着任小素对他说过的话，然后对王峰元和大忽悠说道， 大兴西北 3.0 计划开始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景林等人通过地上的三字已经断定，任小素并没有什么大碍。如果真有人能如此轻松地绑走任小素，那也一定是任小素愿意被对方绑走才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太需要担心任小素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话，他们应该担心一下那个巫师国度的巫师们。毕竟任小素这避雷毁灭者的外号可不是一个虚名，准确讲，这其实是他过去的一个总结。大忽悠这边已经开始着手通知巫师国度的情报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况，例如谁家巫师塔塌了，谁家城堡倒了，就赶紧过去与少帅会合，看少帅是否需要情报帮助。张景林回178要塞的时候非常低调，但大多数高级将领都知晓他的行程。大家有些纳闷，司令这次陪少帅一起走遍哨所，不是说要两个月的时间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少帅呢？怎么没见少帅回来啊？之前还跟司令在一起的，那么大的一个少帅呢？可是，没有人跟他们解释什么。知道内情的张景林、王峰元、大忽悠等人全都讳莫如深。高级将领们一看他们这副模样，便知道这恐怕又是最高机密了，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还是别问的好。大忽悠这边直接回了144号壁垒，结果还没等他回到住处呢，就看到杨小锦堵在了门口。 你在144壁垒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往178要塞那边跑？ 我这不是负责外勤的情报工作吗？总有工作要汇报的嘛。 张先生不也跟任小素一起去哨所了吗？你去178要塞向谁汇报工作？ 当然是王峰元了，他比我高一级，我可是他下属啊。小锦姑娘，你不要多想了，少帅啊只是去徒步走哨所，不会有事的。 大忽悠也不是非要瞒着杨小锦，而是他担心杨小锦一冲动就跑去巫师国度，万一他并没有找到任小素，反而遭遇了巫师，那就太不妙了。毕竟杨小锦虽然是个超凡者，但严格意义上讲仍旧是需要队友掩护的狙击手，如果贸然去巫师国度确实很危险的。正当大忽悠继续准备说点什么，杨小锦忽然向前一步，两根手指捏住了大忽悠的手腕脉搏，然后紧紧地盯着大忽悠的眼睛。 遇到间谍了？遇到危险了？奇怪生物？巫师？王室超凡者偷袭？看来是巫师。 杨小锦一连串问题根本就没有等大忽悠回答，竟是完全以大忽悠的脉搏频率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这问题把大忽悠都给问懵了，他倒是没想到这位小锦姑娘竟是还藏着这手绝活呢，这也忒多才多艺了吧。 小锦姑娘太厉害了吧。 我炸你的脉搏能判断什么？ 说完杨小锦转身就走。大忽悠愣住了，心说这些年他忽悠的人可不少了，被别人忽悠到还真是少数，难怪少帅会被对方拿住。看着杨小锦离去的背影， 大忽悠有点着急地喊来了情报人员。 关注小锦姑娘的动向，她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少帅怕是要把天都捅个窟窿。 此时杨小锦并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壁垒之外的黑市。去的路上他还专门给周莹雪打了个电话。待他抵达黑市的时候，周莹雪已经老老实实地候在黑市入口了。 那个夫人进去逛逛。不逛了，你跟我走。 走哪去？ 林家老爷可能出事了，你跟我去趟178要塞以外的地方。 周莹雪赶忙跟了上来。 老爷怎么了？ 与巫师有关。首先任小素现在肯定没什么事情，不然大忽悠也不会这么轻松的回144号壁垒。 那既然老爷没事，咱们去干嘛呀？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怎么，你不愿意去？ 愿意。 等杨小锦带着大丫鬟离开黑市后，黑市里的情报工作人员立马把消息传递给了大忽悠。大忽悠苦笑起来，看来自己并没有唬住杨小锦啊。不过这位小锦姑娘似乎也并不是个莽撞的人，竟是先找了帮手。有了周莹雪守护在身边的话，怕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别人或许还以为周莹雪只是因为八大金刚才在超凡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大忽悠作为少帅心腹，当然知道周莹雪如今已经是足以摧城拔寨的传奇级超凡者了。传奇级大概就是大家对那些能够以一敌万的超凡者的一个统称。大忽悠心想，如今连小锦姑娘和周莹雪可能都要进入巫师国度了，难道少帅这大兴西北 3.0 的计划是要摧毁巫师组织？178要塞为何而存在？从逻辑上讲，基本就是为了防止巫师组织来中原掠夺人口。他们大兴西北是为了什么？从逻辑上讲，也是为了给未来战争做准备，战争的对象就是巫师组织。那么摧毁巫师组织也算是大兴西北了。这很符合少帅的逻辑啊。此时巫师梅哥正带着任小素还有刘婷、李成果这两位绵羊人一路向西方行进。不过任小素发现这巫师梅哥行迹非常谨慎，哪怕已经离开少甲范围了，依然选择昼伏夜出，而且还会经常变换前进路线。越是往西北方向走，风沙便越大，有时候只需要几分钟，那狂烈的风暴就能将所有人的足迹全部掩盖。 喂，前面那个巫师，这么大的沙尘暴就别赶路了。 任小素用戴着镣铐的手将脸上遮住口鼻的面巾往上拉了拉，以免把风沙吃进嘴里。 赶紧让那两个绵羊人把帐篷搭起来休息一晚再说呀。 巫师梅哥面无表情，某一刻他心中在思索，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感化这个中土少年。 喂，绵羊人，赶紧把帐篷搭好。喂，绵羊人，把水拿过来给我喝点。喂，绵羊人。 李成果和刘婷这两个绵羊人忽然感觉，自打这中土少年成了巫师亲随之后，他们的噩梦便开始了。而且问题就在于这少年还都不算是真正的巫师亲随呢，对方带着镣铐都能把他们使唤得团团转，这要是真到了哪天摘下镣铐那还了得。此时风沙正大，梅哥与任小素俩人窝在一块巨石后面躲避，而李成果和刘婷俩人则负责顶着风沙搭建帐篷。原本他们带的是三个帐篷，梅哥、刘婷、李成果一人一顶，结果现在看样子这两位绵羊人要挤在一起了。梅哥手握着白色石头不断加持着，所有风沙到他身边都会自动避让。任小素觉得新奇便问道， 你这是什么手段？ 风复术，原本是用来对敌的，可以减缓敌人的行动速度，但现在对自己使用，便可以利用身周环绕的风将外界风沙阻挡。 任小素心说，这些巫师的手段还真多。他之前考虑的是 等宫殿再发布任务，他想办法弄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把对方的巫术给学习了。这大概是他了解巫术最快途径了。但现在看来，对方这一个巫术接一个巫术的使用，自己使用图谱学习，说不定只能学习某一种而已。任小素起身往梅哥身边凑了凑。 喂，那个，你用这个丰富术也给我裹上啊，你这人真是的，有这种好办法怎么只想着自己。 梅哥哑然，他发现这中土少年是一点都不拿自己当外人的。说实话，他并不想让任小素距离自己这么近，毕竟对方天生神力，万一偷袭自己怎么办？可还没等他拒绝呢，任小素就已经挨着他重新坐下了。 赶快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梅哥无奈中只好重新加持丰富术，心情十分复杂。他警惕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任小素始终没有对他动手的意思，这才让梅哥放下心了。梅哥认为对方不再想着时时刻刻偷袭自己，这或许就是个很好的开端呢。等着绵羊人搭帐篷的功夫，任小素有点不解。 我说你们也是够闲的，中土和你们巫师国度中间隔着这么大一块戈壁呢，你们竟然还不辞辛苦的来攻打中土，怎么想的呢？大家相安无事不好吗？ 我们走戈壁只是防止身后的178要塞部队追击而已，其实有更加好走的路，没有这么艰苦。 可你一个地位崇高的巫师，为什么会单枪匹马的来这里？你不是说巫师亲随的身份都等同于王子吗？你们巫师国度现在少说也得有几千万人吧，这种侦查的事情不该让普通士兵来干吗？ 梅哥顿时脸上阴晴不定起来，不再说话。任小素瞥了对方一眼，这梅哥看起来年纪也不大，26、27岁的样子，消瘦的脸颊，棕色的头发，眼眶深陷，鼻梁高挺，看起来就和中土人种大为不同。这两天任小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巫师那么厉害，怎么就带着两位仆从来侦查？这不符合常理啊。你看罗兰出行的时候都前呼后拥的，哪怕到了中原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这就是权势的体现呢。而梅哥日子过得这么苦，充分说明他手里其实没什么权势。任小素见梅哥半天不吭声，便乐呵呵笑道： 嘿嘿嘿，你是不是在巫师国度不受人待见啊？不会是被排挤到这里来的吧？没事，你放心说，我不嫌弃你。 梅哥脸色彻底黑了下来，这时候帐篷也已经搭好了，他钻进帐篷里睡觉去了。任小素觉得无趣，就冲刘婷喊道： 喂，绵羊人，梅哥是不是被排挤过来的？ 刘婷和李成果俩人也黑着脸，他们作为巫师仆从，怎么能在背后议论巫师的事情呢？索性也不理任小素，钻进帐篷里挤一块睡觉去了。 看来还真是。 也不知道这梅哥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被排挤过来。要是梅哥被排挤在巫师的核心圈子之外，那任小素自己是不是也就没办法进入真视之眼的核心，了解巫师的秘密了？唉，好不容易找到个渗透进去的机会，结果小梅有点不争气啊。任小素胡思乱想钻进了帐篷里，然后利用纳米机器人将镣铐剪了下来放在一边。白天带着镣铐装样子，但睡觉的时候还带着也太不舒服了，反正在帐篷里外人又看不到。任小素枕着胳膊心想，也不知杨小锦正在干什么。狂风在半夜就停歇了，任小素忽然听到不远处另外一座帐篷发出声响，便起身重新戴上了镣铐走出帐篷。正看到梅哥一脸凝重地望着夜幕苍穹，似乎是任小素之前的问题戳中了他，所以这都后半夜了，梅哥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梅哥听见脚步声，便回头看向任小素。 怎么还没睡？想要趁我们睡着了伺机逃跑吗？哼，我劝你还是灭了这个念头吧。不管你力气多么大，都不可能挣脱这镣铐的。带着这镣铐进入荒野，便意味着你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一定会葬身此处。 跑啥？我这已经准备去巫师国度吃香的喝辣的了，没打算跑。我倒是有点担心你，恐怕你要回到巫师国度之后，处境也没你吹的那么好吧。 梅哥心中有气，想着中土少年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再不好也比你如今成为阶下囚强。 阶下囚有什么不好的？身边这不还有两个绵羊人伺候着呢吗？ 梅哥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思忖自己的处境的时候，突然问了任小素一个问题。 对了，你在中土时有没有听说过紫色的眼睛？ 任小素心中一紧。 什么紫色眼睛？中土人都是黑色的眼睛。 我问的不是人眼，而是一块黑色石头上的紫色眼睛。 紫色眼睛？还是石头上的紫色眼睛？你在开什么玩笑？哪有石头上长眼睛的？ 说话的时候，任小素心念电转起来。梅哥说的东西他不仅见过，而且恰恰就在他自己的手里。当日出现第三件武器的时候，任小素还抱怨，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用。结果现在这个曾被自己吐槽的石头，竟在梅哥口中成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方在失忆之中询问这东西的线索，大概就是如果得到了这个东西，能让自己的处境出现转机吧。所以说自己这第三件武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才对。可是梅哥又怎么知道第三件武器的模样呢？对方分明没有见过自己手里的石头啊。任小素沉思着，或许巫师国度出现过与这石头一模一样的东西，而第三件武器诞生时的某些特征被对方观察到了。不过任小素肯定是不能承认在自己手里的，只能继续演下去。他在某一刻都怀疑，这一趟巫师国度走完，他是不是可以去木婉哥的剧组演电影了？演技绝对炉火纯青。此时梅哥不屑地对任小素说道： 石头上长着眼睛又有何奇怪？没见过世面。 说着他取出自己袖中的那块白色石头，只是一瞬间的功夫，石头上那绚烂的紫色眼睛便亮了起来。 你手里这石头到底是什么呀？ 你还没必要知道这么多。我只问你，可曾见过与这眼睛相似的印记？ 没有。要不你放了我，我回中土帮你找找。 你看我像傻子吗？ 任小素心说，你能这么简单的就帮我完成渗透计划，说起来跟傻子也没啥太大区别了。 你们巫师是需要这块石头才能施展巫术的吧？ 梅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再次望着天空开始出神。任小素开始思忖，首先他已经可以100%确定自己的推测了，那么第三件武器可能就是自己弄明白巫术巫师的关键。可兽祸机里出现的熟练石又是什么玩意儿？他之前还捏碎了一块来着。那灰白色的熟练石，一枚感谢币可以兑换一块，也不知道跟梅哥手里的有什么区别。任小素转头看着梅哥惆怅的样子，忽然说道： 小梅啊。 梅哥腾的一下回过头来： 你叫我什么？ 梅哥大人啊，要不你把我这镣铐摘了吧，我跟你好好学习一下巫术，说不定以我这卓绝的天赋能帮你扭转困境也说不定呢。 学巫术当然可以，别说你这亲随了，就连刘婷与李成果这两个仆从都可以在我的巫师塔内学习巫术。 真的？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也不知道大忽悠之前是怎么做的情报工作，说什么没法得知巫师到底有什么手段，也不知道巫师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更没法培养巫师。然而自己这少帅一出马就全部解决了呀。当然这也不能怪大忽悠，只能说是自己这西北少帅太厉害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